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。这笔账你算过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01030708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，日暮汉宫传蜡烛，青烟散入武侯家。大家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清明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播 Nico。 清明节呢，又是天清地明的意思，是春季里最受大家重视的节气。这不单单是与扫墓祭祖的习俗有关，更是因为它是一个养生的节气。据老一辈的经验呢，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人们应该呢适应春天阳气生发的规律，应当早睡早起喽。当然早睡早起呢，指的是大概11点左右休息，太阳出来就应该起床了，并且呢应当舒缓形体，使神志随之春气而舒畅怡然，这是养生的自然法则，违背了有可能就会伤肝呢。那么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要问了，为什么春季不注意养生就会伤到肝，而不是伤到其他的脏器呢？黄帝内经当中呢就有这样一句话，祝风吊眩皆属肝，中医认为呢风为阳邪，震颤头晕目眩就认为体内有内风。春季呢风比较大，中医认为呢肝为风木之脏，想让它避免被春季的风邪侵入而得病，那就应该好好保护肝脏了。防风护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调节情绪，在这里呢 Nico 也是给大家两个有趣的建议。第一个就是放风筝，它呢有调节情绪、保护视力、舒展身体的作用。而第二个呢则是踏青，有时间的时候呢应该开展户外活动，到山清水秀的郊外春游，柳丝吐芽，百花争艳，令人赏心怡情，心胸开阔，当然这也是调节情志的大好选择。介绍过了护肝的活动，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同样可以起到护肝作用的饮食。首先呢就是喝茶了，例如明前茶或者是绿茶。明前茶呢指的是明清前采制的茶叶，明前的茶呢细嫩品质好，受虫害侵扰少，芽叶细嫩，色脆香幽，品醇醒美，是茶中佳品，有护肝清头目、化痰除烦渴的功效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吃黄花菜，你知道吗？黄花菜又名忘忧草，有着疏肝解郁、明目安神的作用。例如呢，黄花菜炒鸡蛋、黄花菜瘦肉汤，就是做法简便、口味独特的两道家常菜了。那么在这个清明呢，正是春季养生的好时候。春季没有养肝，那岂不是等于伤害我们的肝脏了吗？大家还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，好好养护一下我们的肝脏吧。好了，这一时段的清明特别节目先告一段落，我是主播 Nico， 下个时段我们再见喽。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枝头鸟儿成双对，情人心花开。哎呦哎呦，你比花儿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哎呦哎呦，秋又去春又来，

找一个地方，不曾有过风浪，每一道光都在远方，跌跌撞撞向着光亮那方，每一座城市都在生长，匆匆忙忙没人可以阻挡， 每一段青春都有迷茫，我们一样该怎么坚强，青春都有迷茫，我们一样该怎么坚强，谁的青春不迷茫，还好有你在身旁，

说。

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幸福，让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。请放心，我还是你的心。 难道你不觉得你已走

说到清明节啊，据说清明节可是有插柳的风俗，有些地方会在清明节的时候把柳枝插在屋檐下来预报天气。古谚语说，柳条青，雨蒙蒙，柳条干，晴了天。杨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，俗话说，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柳条插土就活，插到哪儿活到哪儿，年年插柳，处处成荫。清明插柳栽柳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原来啊，中国人以清明、七月半和十月称为三大鬼节，是百鬼出没逃所之时，人们为了防止鬼的侵扰和迫害，插柳带柳。柳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有辟邪的作用，受到佛教的影响，人们也认为柳可以却鬼，而称之为鬼不目。观世音菩萨以柳枝沾水嫉妒众生，清明既是鬼节，借此柳条发芽时节，人们自然要纷纷插柳带柳以辟邪了。杨柳是春天的标志，在春天里，摇曳的杨柳总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，折柳赠别就蕴含着春常在的祝愿。古人送行折柳相送，也寓意着亲人离别去乡，正好像离枝的柳条，希望它到新的地方能够很快的生根发芽，好像柳枝也随处可活，它是一种对友人的美好祝愿。这个小长假趁着杨柳发芽抽绿的时候，何不折下几枝柳条拿在手中把玩，或者折成帽子戴在头上，也可以带回家插在门上屋檐上。谚语有，清明不带柳，红颜成后手，清明不带柳，死后变黄狗的说法，说明这清明折柳在旧时就是很普遍的习俗了。所以啊，这柳枝儿不但能辟邪，还能祈福。清明插柳或许跟过去寒食节用柳枝儿祈取薪火的习俗也有关系。不过今天看来，随意的折取柳枝儿似乎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，是不提倡的。 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里？在山林里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今天我在岗上线，你说我是猪八戒，我头上出现三条线，幸福的下载也就跟着地雷，又怎么了这一回？不知道我哪里有做不对，没时间赶快做准备，等着傻笑赔罪，我到底找谁有了谁？可能今年犯太岁，爱情运才会那么的悲，手机每天说有鬼，你的爱

睛，似看到最动人风景，没有噪音，只得笑声，散播到最远的山岭。在这世间分享晚餐，有冲淡，有万人分担，没有染污的晚空，会看见远方的花